哇，好開心咧！可以咧訪問到一位從西非呢個咁遙遠嘅國家嚟嘅聽眾，仲要咧喺我哋呢一個studio 裏面咧親身同我講鬼故，我覺得呢個機會簡直咧真係難過中六合彩啊！多謝你先，Cindy。 哦，唔使客氣。 係啦，據聞咧，嗱，你話有一個咧好堅嘅鬼故。咁但係講呢個主菜之前咧，有個頭盤先嘅， 係 點咧？ 講個鬼故俾你聽。 好啊。 咁咧，話說咧，咁我有我哋咧，喺非洲嗰陣時咧，就有一個朋友上嚟我哋屋企嗰度做即係嚟玩下啦。咁住一頭半個月嘅啫咁。咁話說，咁我要準備間客房俾佢咯喎。咁嗰間客房原身係書房嚟嘅，咁啊冇冷氣嘅。咁啊將我用開嘅冷氣咧就擺咗落去書房度。跟住我梗係當然換個新冷氣啦，係咪？咁我換咗冷氣咧，係冇嘢嘅喎，完全一啲事都冇嘅。咁唯獨是個遙控壞咗，咁冇辦法啦。咁梗係要喺揾人搬個遙控翻嚟啦。咁好啦，到我呢個朋友去我間屋嗰度住嗰陣時候咧，怪事就開始發生啦。咁我去拎埋個遙控，咁我話唔好意思喎，我教唔到喎，你教啦，你去教嗰個遙控啦。點不知佢咧就企上去張牀度。對住個分體式冷氣機，攞個新嘅遙控就準備去校啦。跟住開始撳撳撳，咦唔得喎，撳撳撳都唔得喎。跟住突然間，嘣撳一撳咧就著咗啦啲冷氣。跟住一陣好臭，好臭，直情臭到都唔知係垃圾味啊，定係啲真係唔知咩味嘅，臭到咧攻落我哋嗰度喎。哇！我哋成班咧就嚇到咧。成班就咿哇鬼叫咁啊，走曬出房啦！從來未聞過點解會有陣咁嘅味咧，同埋嗰個冷氣機係我用緊噶嘛，我唔係未用過噶嘛，之前喺度一路用緊都冇嘢嘅喎，突然間換咗第二間房，佢 set 個遙控啫喎，就會有陣臭味出嚟。 有冇煙啊？有冇出煙？ 冇出煙，但係好臭啊！臭到我哋成班咿哇鬼叫咁啊，走曬出房。咁啊算啦，即係唔瞓得啦，嗰間房我知道。咁好啦，唔瞓得咪由佢啦，係咪？咁啊，咁唔緊要，我拍檔就同我嗰個朋友咧就一齊，佢哋兩個住一間房啦，唯有冇計啦。咁啊，奇怪事又發生咯喎，無端端行埋去，咦？點解個房門口個房門口嘅中間位置有一灘水，唔知邊度嚟嘅喎？又唔近廁所， 都係嗰間房嚟啫， 另外一間房，但喺隔離嘅，有灘水。不知道哪裡來的，又不會，又不是下雨，又不是漏水，又不是近廁所，跟住不理他，抹了，再經過，又來，那灘水， 樓上滴水， 沒有，道道都不滴，我沒試過，我住了那麼久那間屋，沒試過滴水，沒試過有水，地下無端端，跟住他就抹了，就又抹了，那我partner就很醒，坐在那裡掌著他，看看他有沒有水先。 望實佢， 係啦，坐咗半個鐘，冇事，走人啦，係咪先？係，咁啊出去繼續傾下偈啊，食下嘢啊，飲下嘢咁啊，轉頭又嚟啦個灘水， 哦， 係啊，又有咯喎， 抵死！ 咁跟住咧，我話得，你哋唔好抹，我嚟，跟住我就喺度抹， 你覺得有啲嘢啦已經， 係啊，我話人哋嚟一頭半個月啫嘛，又唔係好阻你，體諒下啦，合作下啦，唔該啦，拜託咁啊。跟住抹咗個灘水之後，冇啦。自此之後，嗰個人由佢嗰晚住到佢走，都冇個灘水出現過。 嚇，係啊。咁但係你自己本身係好相信有靈體呢樣嘢，同埋係當時應該係佢哋即係喺度整蠱做怪。 唔可以講相唔相信咯，即係我覺得世界咁大，乜都有嘅， 靈可信其有。 係咯，咁有啲咁嘅嘢，你講句又。不用錢的沒所謂咯，照講。 咁我好想知道你最後有冇翻歐到嗰啲臭味係咩嚟嘅咧？其實 唔肯定， 唔肯定。 亦咁從未試過，亦都。 咁之後朋友走咗之後啦，再入翻嗰間房， 冇事， 冇味， 乜都冇。 即係嗰陣味喺個空間係突然間，喺 個冷氣機度出嚟咯。佢教緊個遙控啊嘛。 係咯，但係佢冇真係掂個冷氣機啊嘛。 冇，佢喺度。set 緊個遙控啫嘛，因為個遙控壞咗，要買個新嘅翻嚟 set 佢。 但你點樣形容嗰陣味道咧？如果叫你真係夾硬要你形容一下， 哇！我諗啊，我諗你去堆填區都冇咁大陣味。 你有冇聞過屍臭味啊？ 未。 有冇懷疑過會係一啲哇屍體嘅味道？ 係完全 死老鼠啊嗰類， 死老鼠我聞過，唔係死老鼠， 唔係死老鼠，會唔會係 垃圾味都唔係？ 係， 因為即係有陣時你知啦，即係有陣時你行過某啲嘅垃圾房，你都會聞到啲垃圾味噶嘛，係咪？咁就唔係嗰只。 嗱，我知咧，你又東粉嚟噶，都有睇東頭噶嘛。會唔會成日咧，即係腦裡面都會諗下，一聞到呢啲味諗起，屍臭啊，咁咧會唔會咧？ 唔好咁自己嚇自己先，我唔會。不過。即係我覺得都係好 Q K 嘅啲陣， 係咯，突然間， 係啊， 但係會唔會覺唔覺得係間關嗰間房嘅事定係點咧？ 又講多個小故仔俾你聽。 哇，好啊，係。 咁啊，話説十年前我養咗只狗仔，咁咧佢咧就因為呢只狗仔咧就同我一齊瞓嘅，喺我間房度瞓嘅。咁我同你講有事嗰間房咧，就啱啱喺我間房對面。 嗯。 咁咧，所以咧，每一次我只狗仔入去我間房瞓咧，佢一定望到我對面嗰間房，佢就會吠噶啦。對面啊嘛，因為打對門嘅，係嚇有開門打對面嘅咁，佢一定吠嘅噃。如是者，三四個月都係咁，吠咗三四個月之後咧，開始冇吠啦。 嗯， 咁佢有一個好奇怪嘅舉動喎。 嗯， 佢每晚臨入房瞓覺之前，佢會去嗰度打個 round 先至翻入我間房嘅喎。 即係入去對面嗰間房， 嚇！入去對面有古怪嗰間書房度打個 round 先翻入房嘅喎。 咁你自己都會用嗰間書房噶嘛？平時 比較少咯，因為嗰間書房其實就係阿公公用嘅。咁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房度有電腦噶嘛。公用嗰間房咧都係 有 電腦 嘅 roommate 一齊用嘅。 係啦，即係因為我拍檔可能有時會用噶嘛。 哦。 咁但係我自己間房我有電腦，咁我就會比較少入去。 哦， 嚇，同埋我哋只會係擺雜物嘅啫，原本。 咁你有冇試過喺入邊做嘢嗰陣時候，啊覺得哇好似硬係周身唔住，或者係哇特別寒啊咁，有冇咁嘅感覺咧？ 唔會啊，我不過我覺得係，即係可能其實咧，我覺得係有個應該點講咧，係舊嘅租客，即係舊嘅住客喺度。即係我先係外來者， 嗯，未走嘅， 係啦，人哋喺入邊住咗好耐噶啦，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咁我覺得咁地方係佢噶嘛，人哋住先噶嘛，你霸佔咗人哋間。 但係先你講嗰攤水咧，又唔係嗰間房噶嘛， 喺隔離咯。 係啦，咁 但係喺個門口隔離喎。 門口隔離嘅房係嘛？係 啊。 房嘅中間 係 嘛？ 我朋友本來就係住嗰間書房啦。 嚇！即係兩間房係打 隔離 L 字咁。 嚇 L 字咁。OK， 咁如果係咁講，你會唔會有少少覺得係，譬如話你個朋友嗰日嚟嘅時候先出現噶嘛呢啲事， 係啊，我住咗好耐都冇事。 同你個 friend 會特別即係容易招惹到呢啲靈體有關，你自己覺得會唔會？ 佢都係比較論盡嘅啦，麻煩嘅佢本身 比較多呢啲 經歷嘅，即係唔係多係有。 哦， 嗯，佢係比較即係佢試過一兩次嘅咁樣咯，佢係比較論盡啲嘅人。 係咯，因為我聽你咁講又。雖然你話覺得很古怪，但其實就是你的朋友嚟咗嗰刻先出現以上嗰兩件事噶嘛。 係 啊，我以前住咁耐冇事㗎。 嗯。 同埋最得意就是我隻狗仔咯，由即係佢幾個月大開始到而家，佢每一次臨瞓覺之前咧，佢都會入去對面嗰間書房打個 round 先，先至翻入房瞓覺。係。即係好似要同人哋 say good night 啊，定唔知講乜嘢啊，一輪先至翻入房瞓覺嘅咁咯。 哦。係啊。哇！你依、這個～前菜咧都唔係話唔恐怖喎，都幾鬼心寒喎，又解釋唔到喎，好似啲懸案咁喎，係咪啊？咁啊好啦，咁啊嚟緊啊要聽下 Cindy 講下，喂主菜佢嗰個咧寫到咧，即係哇好似成篇論文咁嘅鬼故，我真係而家要洗耳恭聽啦嚇。咁啊就等阿 Cindy 講，因為大家有啲準備啊嚇，唔好行開住啊嚇，唔好去廁所啊，因為呢個鬼故咧係好長噶，好精彩噶。咁啊等阿 Cindy 開始啦。 咁咧就講呢個故仔之前咧，就講少少背景俾你哋聽啦。因為係有啲好奇特嘅行徑，引發到咧呢個故仔咧嗰個內容係有關嘅。 嗯。 咁所以要講少少背景。 好。 咁因為咧喺一個熱帶嘅國家啦，咁佢有啲人咧就好奇怪喎。咁咧係一個熱帶嘅國家啦，好奇怪嘅喎，嗰度啲人咧做生意咧，朝頭早咧就七點鐘開鋪。咁佢哋通常夜晚黑咧就五點鐘咧就閂鋪噶啦。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有當然有特定即係譬如有啲可能有啲某啲時間咁可能會遲少少啦，九點十一點我哋唔好理佢啦。但係有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咧，你突然間會見到咧有啲男人咧十點鐘咧就走咗喎，跟住一兩個鐘頭之後就會翻嚟噶啦。 跟住有啲咧就11点咧或者12点咧又走咗喎，跟住咧2个钟头又翻嚟喎，有啲晏昼又会走咗，咁佢哋去咗边咧？翻咗屋企喎。 嗯。 系啊，翻咗屋企揾老婆喎。 系。突然间有需要。 系啊，系咁样噶喎，即系。你總之不見了那個男人， 即是不是去那些 不是一定是回家找老婆的、 okay. 一定是回家找老婆的，那很奇怪啦，那我們也不理他了，是不是、 嗯、 那好啦，那他是 怎樣隨便走開的， 他是老闆，他不是因為他們那個是這樣的，那些男人、 哦、又可以不用請假，老闆我有些事這樣的、 通常都大家都明白什麼事、okay. 就是他們那個是 好怪啦，common practice啦，大家都會咁做， 即係明解嗰樣嘢啦，咁所以就由佢哋啦，咁樣咁啊，咁啊，話説有一間鋪頭咧，有一個嚇，佢係男東主嚟嘅，佢自己係老細嚟嘅。咁有一日咧，佢就病咗喎，睇完醫生，11点几翻到屋企，翻到屋企咧，佢翻到屋企嗰陣時咧，佢話：咦，佢老婆去咗邊咧？咁啊，周圍揾啦。突然間，佢老婆喺間房度衝出嚟，望住佢老公。跟住咧，佢老婆咧擘大個口，呆咗咁樣望住佢。跟住佢老婆就問：你去咗邊啊？跟住佢老公話：我啱啱翻嚟嘅啫喎，我去咗邊啊？跟住佢老婆話：唔係噃，你一個鐘頭之前已經翻咗嚟。 嗯。 佢話：邊有咁嘅事啊？我仲病緊，啱啱先吊鹽鹽水翻嚟。啱啱入門口，我一個鐘頭前，我喺個醫生度吊緊鹽水，我跟住不如又翻過嚟。跟住佢老婆就冇出聲，就坐埋一邊。跟住到夜晚黑，佢兩公婆咧就另眼望我眼，究竟發生咩事咧？嗰日完全唔明解，唔知道發生咗啲咩事。咁好啦，咁第二日佢就揾咗個啊類似即係佢哋師傅嘅嘢啦，咁啊去。去佢間屋嗰度睇下啦，咁咧叫咗個法師翻嚟之後咧，佢幫佢睇啦。咁佢個法師咧就問咗佢老婆一個問題，佢話：你係咪成日都即係你老公成日翻嚟嗰陣時咧，你感覺到咧佢哋係咪同一個人嚟噶，定係兩個人嚟嘅咧？咁佢問得咁得意喎。咁佢老婆就話：嚇、啊，老公就老公噶啦，得個咯，有兩個嘅咩？來來去都係一個啫，不過係嗰次佢翻嚟。佢話：佢一個鐘頭前翻咗嚟噶啦。咁佢又話自己啱啱翻，佢先覺得好奇怪，先揾嚟睇下嘅啫咁樣。咁、那個法師就冇出聲，冇出聲之後咧，巡視完佢間屋之後咧，跟住咧就同佢老公婆講：我下禮拜再嚟。咁、好啦，咁啊冇事啦。咁啊過咗一個禮拜啦。其實裏邊有冇發生事咧，冇人知，只不過係好平靜咁過咗個禮拜。跟住個法師嚟咗之後咧，就俾咗啲嘢佢兩公婆，袋咗喺個身度，唔知咩嚟嘅，係一嚿木頭，唔知咩木頭，唔乜，即係唔，我哋唔會係知道係啲咩嚟嘅。咁俾佢哋袋住咗之後咧，好啦，佢話得啦，如果你哋兩個禮拜之內咧，唔覺得有異樣嘅嘢咧，你又唔好再嚟揾我啦。但係如果你覺得有異樣咧，你就即刻再嚟揾我。跟住好啦，過咗兩三日之後。怪事又發生喎，咁咧，佢嗰日佢老公咧係冇翻工，由始至終都喺屋企嘅。但係咧，突然間咧，佢老婆接到佢老公電話喎，叫佢老婆出鋪頭喎。跟住佢話根本通常佢哋好少會叫個太太出鋪頭幫手嘅，或者做嘢諸如此類嘅。但係佢覺得咁突然，跟住佢行翻入房度。望下佢老公，頭先係咪你打俾我啊？點解你喺鋪頭打俾我嘅？跟住佢老公望下佢，冇出聲。咁佢太太就唔知點算好啦。咁點咧？出鋪頭好啊，定唔出鋪頭好咧？究竟鋪頭係邊個打電話俾佢咧？咁好啦，跟住佢冇理到。照留喺屋企，因為佢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啊即刻去揾個法師啦。好啦，咁個法師咧又走嚟咯喎，佢話得，咁啊叫佢哋準備咗一啲嘢，準備咗一隻藥。啊，咁佢就同佢講：呢個禮拜日我嚟你屋企， 幫你做少少嘢。 嗯。 咁好啦，咁啊過咗兩三日，星期日到啦喎。 嗯。 咁佢又幫佢做，做咩咧？咁咧呢一個過程咧，即係我係聽人講嘅呢個故事，但係呢個過程咧，我有自己去睇過，喺佢屋企附近，即係近住佢屋企，即係門口嗰度啦，因為佢哋嗰啲係 house 嚟嘅，出邊嗰度近門口嗰度可以睇到佢哋屋企。咁咧，我去到嗰陣時咧，即係嗰日咧天色就麻麻地噶啦，都陰陰沉沉、陰陰沉沉咁樣。咁咧，我去到屋企咧，見到咧有個人咧著到，唔知咩嚟嘅喎，著到即係好古怪咁樣啦，咁啊～戴住頂帽啦，隻手又拎住類似一個一條木條，又唔似木條嘅嘢，都唔知咩嚟嘅。咁啊，前面擺咗張台，有好多一盎二盎嘅嘢，有啲粉啊，跟住有啲骨頭擺喺個台度啊。側邊咧就有個架，有隻羊咧倒吊咗喺度，地下有個盤。咁好啦，跟住咧嗰個法師咧就喺度暗暗沉沉咁念咒咯喎。咁嗰個男事主咧，同埋佢老婆咧，就跪咗喺嗰張台嘅前邊，一路跪喺度。咁跟住咧，個法師咧就揾嗰啲佢手上拿住嗰碌棍咧，定唔知係咩嚟㗎？我唔肯定嗰支係棍定係骨頭啊。咁就拿住喺度，一路喺度揈嚟揈去，揈嚟揈去，跟住一路 咩色㗎？支棍 白色㗎， 係好似骨頭嘅顏色咁。 唔肯定，唔敢講，因為佢發得嚟有少少黃黃地，有少少灰灰地。 OK， 係完全睇唔到咩嚟。 唔確定， 唔確定。 OK， 咁咧佢又拿住嗰支嘢喺度，係咁揈，係咁揈。跟住間唔中咧，就喺個鵪度咧，又攞啲白色嘅粉咧，又掉上天。 係。 跟住咧，間唔中咧就又攞啲粉咧，就掉落去個男事主嗰度。咁啊喺度一尾咁啊。咁啊喺度揈下揈下，好啦，揈咗一個鐘之後咧，咁咧佢哋咧就走去只羊嗰度，咁啊鋸開只羊頭嗰條頸，咁啊將佢啲血咧滴咗落個盤度。 嗰只羊係本身 生嘅，未死㗎。 哦。 嚇！咁跟住佢。 殘忍喎。 係啊，跟住咧佢咧就去鋸開佢個頸，攞咗佢啲血擺落盤度。在個盤上一大盤的，咁佢滴咗啲血之後咧，個法師咧就攞支好細支嘅，好似類似一支筆咁嘅，但係粗少少嘅，咁啊印咗啲血，就印咗落男事主個額頭，同埋兩塊面，四支手腳嗰度，即係好似打印咁樣一個喺隻手度，喺隻腳度，女事主一樣啦，佢幫佢打完印啦。跟住咧，佢有個助手咧，就幫佢攞咗個盤血。 攞咗個咩話？ 個盤血，羊血。 O K。 就喺嗰、那個，佢拿住咧，類似一支掃把，但係又唔似掃把物體，有啲布啦、地拖嘅嘢啦，類似。咁咧，拿住嗰個地拖咧，就開始染啲血，就抹喺佢個窗度。 太恐怖啦！呢件事。 窗同埋門啊。框框咁樣圍住啲門， 跟住寫大字咁咯喎。 係啊，即係好似人哋落啲符咒咁樣咧，貼封住你個門口，封住個窗咁樣嗰啲，咁樣好啦。咁咧，佢遊完曬啦，遊完曬之後啦，咁嗰個法師咧又喺度暗暗沉沉，暗暗沉沉咯喎。跟住咧，突然間，我本來好聚精會神咁咧，就望住嗰個法師喺度做緊啲乜嘢嘅，但係突然間我覺得好似有啲嘢唔同咗。我擰轉頭一睇，牆同埋窗上面嗰啲羊血咧，係冇咗。 哦，自己隱形啊！ 自動隱形 消失。 啊！但係你我係親眼睇住佢劏嘅只羊，係只羊流出嚟嘅啲血。 但係冇理由咁短時間會冇咗冇曬㗎。 嗱，我唔肯定個盤裏邊有冇嘢啊，我唔敢肯定。哦 okay、但係我明明就睇住個法師喺度 V 運運緊。在度左揈右揈緊嘅，但係突然間唔知點解，即係唔知點解，我感覺到有啲嘢唔同咗。咦！一望過去係完全睇唔到嘅，一滴嘅血跡你都係睇唔到。 盤裡面都冇， 個盤我冇留意。 即係總之佢哋本來就可以將一啲血 就掃咗喺個窗啊門嗰度，你見到嘅係咪？ 見到㗎。 但係轉個頭可能係講緊一兩秒之間， 啊，或者可能五分鐘啦，十分鐘到啦。 五分鐘，但係都會唔會係？但係嗰段時間你係冇望住㗎嘛？ 冇，因為我望住佢喺度 V 運運緊啊嘛，個師傅。 咁會唔會係 睇下巫師喺度 V 運運緊？ 抹咗咧，會唔會？ 肯定不會啊！啊，因為冇人咁勤力咯，最主要。 因為同埋佢寫嗰個面積都幾大噶嘛，係嘛？ 大啊！因為你諗下一隻羊嘅血，雖然你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佢抹得到佢啲門口咧、窗咧，咁其實個面積都唔細咯。 係咯，如果你要抹都好嘥時間啊！ 唔係咯，你要抹都要一段時間啦，你油都咁耐啦。 咁其實佢哋寫咗啲咩字咧？嗰度見到大約係。 佢唔係寫字啊，佢係將即係你個門，佢幫你油個框落。 框嘅啫， 即係佢唔係寫啲字落去，咁好啦。跟住望完門之後咧，冇曬啦啲血。跟住我再望下個男事主同女事主咧，佢面同埋腳嗰啲血都係冇曬嘅喎。 咁神奇？ 係咧。咁啊，唔知點解會咁啦。咁好啦，再神奇都仲有喎。咁咧，突然間咧，我望到佢哋咧，咦？點解冇曬？即係其實個頭擰咗去望個窗。跟住翻翻轉頭去望，就望嗰個男事主冇曬啲血，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前邊咧有一堆咧，好似煙唔煙、霧唔霧、黑掹掹嘅喎，即係灰灰地、黑黑地、灰灰地、黑地，有少少白白，完全唔知咩嚟嘅，成團嘢咁樣喺前邊。但係嗰日即係我講過啦，嗰日係陰天嚟嘅，唔係陽光普照啊，係陰天嚟㗎。係咁咧，同埋咧。因為佢嗰團霧咧就一定唔係落雨，係陰天啫，唔係落雨，亦都唔係陽光，即係可能折射。你哋話即係可能有啲人話，可能陽光折射反映出嚟嗰啲影像啊，乜乜乜乜嗰啲咧，但係唔係嗰日，因為係陰天嚟嘅，係冇陽光嘅。咁咧，同埋咧個天色咧就越嚟越黑㗎啦，已經即係好似將會落雨咁。但我淨係見到嗰度有一堆嘢，都唔知咩嚟嘅嗰堆，有一團。好似煙咁嘅嘢啦，咁好啦，我覺得咁奇怪嘅，點解無端端望望下呢度，嗰度又多咗堆煙，究竟發生咩事咧？跟住話口未完，成張台明白跌咗落地，全部台面嗰啲嘢咧，嗰啲一瓶瓶罐罐咧就全部跌曬落地，有啲碎曬，即係灑曬喺個地下度， 好似拍電影咁喎。 係啊，跟住。即係覺得好奇怪，跟住咧嗰個巫師咧仲喺度，仲瘋狂啲添，仲喺度左跳右跳，左滑右滑，即係揦住支竹左滑右滑，左跳右跳，跟住咧喺度係咁噏，係咁噏，係咁噏，即係佢跳得好快㗎，快到咧直情喺度轉下轉下，你都唔知佢去咗邊。咁跟住佢轉完一輪之後咧，突然間落雨，好大雨，落傾盆大雨，跟住咧就乜嘢都見唔到啦，因為你。一落雨，無論你霧好，或者就算真係霧，或者真係煙，或者真係乜嘢都好，你都係會唔見咗噶嘛？落緊雨。 但你嗰個地方係室內噶嘛？ 室外。 室外。 佢喺嗰個類似花園咁嘅物體咧，你叫佢啊咁嘅地方度做。 O K。 咁跟住突然間一落完一大扎雨之後咧，即係落緊好大雨啦！突然間。咁跟住咧，佢哋繼續。即係佢哋仍然喺度繼續做緊佢哋做嘅嘢，大約再做多半個鐘頭之後啦，咁就做完啦呢個儀式。咁咧呢樣嘢咧就結束咗咯喎。咁嗰團究竟係咩嚟嘅咧？嗰團煙，我就睇到係一團煙啦。其他人睇到咩我就唔知啦。咁跟住咧，咁我當然翻屋企啦。落雨仲唔走咩？咁就走啦。咁好啦，咁啊過咗大概個零禮拜啦。咁我就問個男事主咯，我話：喂，嗰日你哋究竟喺度做緊咩啫？搞乜鬼嘢啫？我話點解會突然間咁樣嘅咁？點解突然間啊？你明明喺度整下嘢，突然間有團煙喺度嘅？佢話冇喎。 得你見到？ 佢話真係冇喎，冇團煙喺度喎。佢話我哋兩個喺嗰個坐喺張台前邊。根本可能你睇嘅嘢仲多過我睇嘅嘢，佢話：咁有乜可能？佢話我真係睇唔到有團煙喺度喎。不過你知唔知佢睇到啲乜嘢？佢睇到另外嘅一個自己企喺佢面前。 哇！ 係一模一樣嘅。 個樣子。 是不是團煙的位置？ 是的， 直頭是那個位置， 是的， 一模一樣。 即是他見到一個跟自己相同的人，而你又見到是一團煙。 是的，我完全都看不到有人。 但當然你團煙不會像有人那麼高， 不會， 是的，就是很矮， 即是好像，即是譬如你如果見到有人吃煙呢，即是在街上吃煙，譬如兩三個人呢，咁有時佢咪會聚埋，咪一嚿嘅，但唔係好大嘅啫嘛，亦都唔係好細啦。 嗯， 係咁咁上下形狀嘅啫，唔會大得過一個人嘅。 哇！見到自己啊， 佢見到一個一模一樣嘅自己。 係。 咁我話：哦，咁你哋成，你哋見到佢，我話你見到佢嗰陣時，佢喺度做咩？佢話唔知啊，我一抬起，即係佢一啱啱一托，即係擱高個頭，就見到個人，嗰個同自己一模一樣嘅人。他就將那個台呢撥咗落地下。 哦，台上面嘅嘢。 係啦。咁跟住佢哋呢就喺度講數。 同個法師講數。 係啦，同個法師講數。 嗯。 同埋佢兩公婆講數。 嗯，係有對話咁嘅。 佢哋有對話㗎原來。 係、okay, 嗯、只不過我聽唔到咗，我因為落緊大雨嘛之後。佢話呢一個男人去講。佢話佢由細已經認識佢老婆㗎啦，其實。他不是今時今日才認識他老婆的，他很小的時候已經認識他老婆，還有呢他自己本身都是一個有修練的巫師，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是一個他自己都是一個巫師，本來他老婆是應該要嫁給他，只不過他死了，他死了之後呢，那個女仔即是那些地方呢婚嫁都是家人話事的，就不輪到他話事，所以這個女人才嫁了給你。 OK、 他這樣說的，他現在回來就是要去跟這個女人離婚，送回去娘家，即是他不會再給這個女人結婚的，他是這樣說，這樣啦，那個男事主當然是不可能啦，是不是？我說那接著怎樣，你們談，喂，你們說了半個小時，說那麼少話嗎？我說咁佢話咁啊，梗係同佢講唔得啦，講數啦，係咪先？梗係冇可能啦，我哋唔作婚噶嘛，咁咁樣。咁佢話咁好啦，咁既然你哋唔得，睇下啦，睇下睇下邊個可以支持得到最後啦。咁樣咁好啦。咁唯有嗰個唔識講啦，唔知係人，咁肯定唔係人啦，肯定係鬼啦，就走咗啦嚇。跟住咧。那個法師就說了，他說即跟他兩公婆說，他說其實你們這些感情瓜葛呢就很難搞的，是不是？還有是這麼久之前的事，他說他跟他說你要弄走他不是不行咯，不過即會是很麻煩的一件事咯，因為他始終都是一定在糾纏跟你，是不是？那你不可能說即趕了他走他就不回來的嘛，不一定的嘛，他說就算我今天可以幫你打傷他但我都沒辦法，也都沒有這樣的能力去消滅他，他始終都會在這裡的，他說與其是這樣，你們不如想個圓滿一點的辦法，看看可不可以想個辦法解決了他呢，或者可能這個女仔命中注定這個女仔不可以做你老婆呢，他這樣跟他說，他說那好啦，隔了兩三個星期之後，那個男事主死心不息，找過第二個又搞，那我就沒再去看了，這些因為 搞回相同的東西， 即不知道他搞什麼了，總之又再搞如是者，搞了三四次，好了，終於有一次呢，我再去找他了，那呢我見到他怎樣呢，他呢個頭又腫，手又腫，腳又腫，整身腫了，我說你做什麼，他說沒有，我自己都不知道什麼事喎，今天睡醒的頭就腫了，明天睡醒的腳就腫了，後日睡醒的手就腫了，我說那你可以怎樣做啊，他說我都叫了幾個法師來的了，做過很多事的了，我說那就是了，那你還可以想怎樣呢，跟著他說沒有啊，他最終都是要跟這個老婆離婚，送了他回去娘家，自此之後就沒事了， 是啊， 是啊， 慘了真的，但真的可以沒有關係了， 之後？ 唔係，有佢有去探佢太太咯。 係咯，即係唔可以做翻朋友咁樣，啊都叫朋友啦，係啦，做翻。 即係間唔中去探。 只可以做翻朋友啦，應該話。 嚇！但係佢哋就冇咗嗰個，即係真係離咗婚咯，係啊。 哦。 咁樣咯。 好恐怖喎！咁有冇話關於呢個太太有冇見到啲咩咧？有冇話再翻到去娘家都見到自己嘅老公啦咁樣？ 其實咧，原來我講漏咗。 嗯。 佢呢個老婆咧，頭頭咧，即係發生咁嘅事咧，佢又梗係當然好驚啦。但係後屘咧，其實佢老婆係接受咗嗰、那個嗰、那個中意咗嗰隻嘢。 係、那個啊、你意思話係同佢相宿相妻定係同嗰個靈體？ 佢其實有陣時嗰個靈體去翻屋企揾佢嗰陣時，佢都知嗰個係靈體嚟嘅。佢、 哦、 知係佢嚟。 咁可能佢都好願意離婚，而家 係。係啊。但因為不到女人話事噶嘛，佢哋即係好多都係屋企人就係揸主意噶嘛，即係佢係冇嗰個選擇權，咁最終都係要男方選擇。 咁、呢個男士主導而家都正正常常啦， 係啊， 冇乜嘢，你冇話再娶過第二個？ 唔係，佢都唔係幾好過噶咋？ 誒點解咧？ 佢而家咧呢個男人咧就。之前兩隻眼盲了，醫翻好一隻眼。 點解啊？ 剩翻一隻眼睇到嘢啫，而家。 嚇！點解無端端會盲咗噶？失驚無神。佢後好後生嘅啫嘛。 佢今年大概即係講緊呢件事咧，就喺三四年前發生嘅。咁咧，佢而家咧大概都係47歲、48歲到咯。 嚇！但係盲嘅原因係 唔知道，冇人知咩事。查唔到 咁殘忍，咁佢已經放棄咗噶咯，都 淨 係受到懲罰 咁樣。之前係兩隻眼都盲咗嘅，醫翻好一隻，但係嗰隻眼嘅視力都係比較差。 但係佢係離咗婚之後 先至開始盲， 無端端盲咗。 嗯， 咁佢有冇另一段感情啊？ 有， 嗯， 一樣有。 OK， 啊，但係。 佢有另一段感情，但係佢係咪開始咗另一段感情之後先盲 嘅？哦，唔係，佢開始咗結束咗㗎啦，即係佢會有佢有另一段感情，但係唔會長久嘅，佢啲感情全部都。 唔係，我意思話佢個眼盲同佢有另一段感情，你覺得有冇關係？ 冇， 時間 唔關事，嚇都係，如果係都係之前啲問題嚟嘅，都唔係後期啲問題。 咁、想點咧？其實佢已經放棄咗啦，都係咯，繼續受到好似詛咒咁樣。 咁佢有講過嘛？ 嗯， 佢之後咪做咗好多嘢嘅， 嗯， 都繼續做咗好多嘢噶嘛，係咪？佢都試過揾其他巫師再去做， 即係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佢都選擇咗放棄佢個太太啦。 但係嗰段時間佢做嘅嘢，我哋冇人知道佢做咗啲咩喎。 咁啊係， 係咪先？或者佢 又得罪咗另一啲會唔會咧？ 佢會唔會做到好絕咧？ 嗯， 後屘真係佢唔夠人哋鬥啦，或者加上佢太太其實。對佢都即係可能覺得佢啲行為都好討厭、好反感啦，係咪佢先放棄咧？ 嗯， 冇人知佢做過啲咩啊嘛。但係即係總之，佢而家嘅就係佢嘅事業冇曬啦。 嗯。 嚇！咁佢鋪頭都冇埋啦。 嗯。 乜都冇曬啦，盲咗隻眼啦。 嗯。 就係靠嗰日喺度做法事嗰間屋係佢嘅，佢愛嚟租咗俾人，靠嗰啲租金度日啦而家。 OK。好啊，今日多謝阿 Cindy 咧，尋找他鄉，因為我哋而家要尋找呢個他鄉的鬼故，多謝曬阿 Cindy 啦，帶嚟呢個他鄉的鬼故啊，都相當之驚心動魄嚇，同埋都離奇曲折啊。好啊，多謝曬，下次嗱喺你嘅地頭咧揾多啲靈異故事同我哋講下好唔好啊？因為咁冷門嘅地方，我諗即係嗰度應該得你一個資料蒐集員嘅啫。OK， 多謝曬， 唔使係， 拜拜， 拜拜。